我国王在山一手团9月7号在革命圣山白头山近在咫尺的两江道三城渊郡举行了地方巡演的首场演出，由三城渊郡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和干部观看了演出。演出以音乐《要去白头山》开始，推出了女声独唱和伴唱不朽经典名作《怀念的将军您在什么地方》，女声重唱《我们的金正恩同志》，女声二重唱《情谊的世界》和民族舞蹈《手鼓舞》等节目。